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瞻基认为赵藩要起事，并会逼宫，于是便命狗儿带常山三护卫的指挥使进宫，并让赵王去乾清宫伺候。朱瞻基能够拿到赵藩谋反的证据吗？北城的常山中护卫驻营内，王贤与指挥使同知马树田、检视孟三紧张地商议着晚上逼宫夺门的步骤。三人正说得热火朝天，忽然外边传来了一阵喧哗声，紧接着一个亲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房内：“ 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，上职位的人把咱们的营地给围了。”“ 什么？”三个人大惊失色。王贤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赶紧问道：“ 他们凭什么围我们呀？”“ 说是奉了皇太孙令旨。” 东窗事发，王贤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正在这时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不一会儿，锦衣卫指挥使冠毅带着一群提旗冲了进来。冠毅将手中的手谕扬了扬，阴沉着脸说道：“奉皇太孙令旨，宣常山中护卫指挥使王贤通知马树田、检视孟三即刻进宫，不得有误。”“ 啊，这个卑职！” 王贤蠕动着嘴角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再一看，房外已经站满了身着飞鱼服、手提绣春刀的提旗。他面色几变，终于一咕噜瘫倒在了椅子上。一个时辰之后，内官监衙门内，朱瞻基拿着王贤三人的供词愣了许久，才对面前的冠毅和内官监少监尹庆苦笑一声说道：“ 呵呵，我这个三叔啊，心机可真不简单呐。” 冠毅和尹庆也是苦笑连连。就在刚才，他们主持了对王贤三人的审讯，一番大刑过后，三人便竹筒倒豆子，将准备晚上率兵逼宫的计划坦白供出。不过出乎狗儿意料的是，据王贤等人的供称，此事乃是他们自己策划，并未得赵王的许可。这样的说法，冠毅和尹庆当然不信，他们当即下令再次用刑，可王贤三人却没有改口。二人想着，要是继续用刑的话，王贤他们即便改口也有屈打成招之嫌，于是便暂停用刑，指命三人在供词上画押，然后便出来禀报。 面对这样的供词，朱瞻基的内心也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总算拿到了赵藩谋逆的证据，这样一来，不仅他的精心布局没有白费，而且也免掉了玩火自焚的顾虑。毕竟赵藩会有异动，只是他的一己猜度，如果事与愿违，那这一系列的行为肯定会引火烧身。届时三叔到皇祖父面前告上一状，自己也就成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。然而有得必有失，朱瞻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朱高燧会如此的狡猾，他竟然巧妙地把压力转嫁到了下属身上，逼得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而自己却置身事外。尽管这次兵变说到底还是朱高燧的策划，但他清楚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别说皇祖父了，哪怕就是自己在位，也不能动这位狡猾的三叔一根汗毛。殿下，要不索性去把赵王府查了，没准里头能找到什么证据。冠毅狠狠地说道。冠毅是当年纪纲任提帅时，东宫安插在北京锦衣卫中的坐探。在纪纲决意谋反后，正是他的及时报告，使得永乐帝和朱瞻基彻底判明了形势，从而粉碎了七年前的那场兵变。从那以后，冠毅在东宫的提携下平步青云，没两年便当上了锦衣卫的提帅。有了这层缘故，冠毅对东宫自然是死心塌地。赵汉二藩当年同气连枝，现在赵藩又图谋不轨，冠毅当然想要一举剪除而后快。朱瞻基没有吱声，冠毅毕竟是义勇之夫，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，但他却十分清楚，查赵藩下人和查赵王府那是完全不同的。前者即便是冒失，但以皇太孙的身份也不是没有这个权利。但赵王府是朱高燧的府邸，没有皇祖父的旨意，即便是作为太子的父亲也不能轻举妄动。何况就在一个时辰之前，狗儿带着东厂翻译气势汹汹地去请朱高燧，这位三叔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立刻就随他一起入宫，现在正在春和殿和父亲品茶。从他如此从容看来，赵王府内肯定不会有什么线索。于是朱瞻基摇了摇头说道，哎，算了吧，三叔这么精明的人岂会留下破绽，还是别惹麻烦了。哎，也未必就没有破绽，一直没有吭声的尹庆突然说道，只要能逮住那个使妇，那赵王……闻言朱瞻基心中一动，就在刚才王贤还供出了使妇，这让朱瞻基很是意外。史父在汉王府多年，朱瞻基对他有所耳闻，但由于其一直深藏不露，所以东宫都只把他当作普通幕僚。直到汉藩败落，朱瞻基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，此人非同一般，其实是二叔身边的谋主。只是当时史父已经潜逃，他想着一个孱弱文人飘落江湖也掀不起什么大浪，于是也就没有放在心上，却不料竟然被三叔纳入了府中。关于史父的真实身份，王贤并不知情，但史父在赵王府的地位他却是一清二楚。看过王贤的供词之后，朱瞻基心中盘算，要从史父身上挖出赵王谋逆的罪证是不可能的。他并不认为朱高燧会傻到留什么白纸黑字给史父，如果仅是空口白牙的指证，那和王贤他们的供词没有本质的不同，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扳不倒赵王。但是史父毕竟是在逃的钦犯，在这一点上做些文章，至少可以给朱高燧安上个包庇钦犯的罪名，让他灰头土脸一回，也算是出了一口闷气。念及于此，朱瞻基点头对冠毅说道，可以抓这个史父，但不能大动干戈，你拿着本宫的手谕去赵府，只需拿史父一人，其他人绝不可轻动。是。布置完这一切，朱瞻基全身放松下来，他又看了看王贤他们的供词，对冠毅和尹庆一笑说道， 虽然不尽如人意吧，但收获也不算小。本宫就不信属下谋逆，三叔还能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永乐21年8月至11月，30万明军四征漠北，眼见明军来势汹汹，阿鲁台的反应与前次如出一辙，仓皇率众逃遁。而这两次避战，虽使鞑靼逃过了全族覆没的命运，但也给这个漠北大族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作为鞑靼之王的阿鲁台威望一落千丈，牛羊辎重也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损失无数，而许多部民眼见阿鲁台被大明视为死敌，都觉得前途无望，纷纷叛离而去。鞑靼王子也先吐干，率部归降了明朝，而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瓦剌也趁火打劫，向鞑靼疯狂反扑。就明朝而言，此次出征以及一年前的三征漠北，虽然都未能逮获鞑靼主力，但却如愿以偿地使鞑靼丧失了大量的部民和牛羊。对以人口和牲畜为实力象征的游牧部族而言，这无疑是致命的。敌来则破之，敌遁则其实力大损，这正是永乐帝连番出征的意图。诚然，每次出征明军的耗费都远胜鞑靼，但大明之富庶繁盛远非只有区区20-30万人的鞑靼可比。两次交手过后，明朝不过国力小损，而作为复兴之患的鞑靼却是元气大伤，其漠北霸主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。眼见鞑靼日薄西山，已经65岁高龄的永乐帝决定再次出征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再加把劲，鞑靼这个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崩溃。从此以后，蒙古各部就将恢复一盘散沙的局面，至少20-30年内都不能再威胁大明。虽然连续2年北征也使明朝受了些内伤，但是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对决中，集中全力一举击溃宿敌，无疑比为享一时安乐却留下绵绵不绝的祸患要划算得多。第五次出征，永乐帝仍决定亲自领军。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十分不好，四征漠北结束后，他便一直卧病在床，连日常朝政都交给了朱高炽打理。听闻皇帝又要出征，朱高炽和朱瞻基赶紧劝阻，太医院的医士们也是苦口婆心地劝他要多多休养。不过永乐帝却不为所动。经过20年的开拓振兴，大明如今已经是如日中天，永乐帝的宏图大志也都一一得以实现，只剩下这扫清漠北也即将大功告成，又怎能轻易放弃呢？永乐帝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江河日下，恐离大行不远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更加要亲自去完成这最后一项功业，为辉煌人生写下完美的终章。眼见着儿臣们喋喋不休的劝阻，已经许久未发脾气的永乐帝终于不耐烦地大手一挥说道：你等不用再言，五征漠北朕必亲自前往，纵然马革裹尸，朕亦无悔。见到永乐帝态度如此坚决，朱高炽他们无可奈何，也只能拱手听命。经过半年多的准备，永乐22年4月初4，永乐帝率军离开了北京，五征漠北。与前几次北征相同，杨荣、金幼孜两位大学士随驾护从，英国公张辅、安远侯柳生、成山侯王通、武安侯郑亨、杨武侯薛禄分掌五军，30万大军一路跋涉，经宣府出塞，到5月初5时抵达塞外重镇开平。驻守开平的成安侯郭亮率一众皮将接驾， 将永乐帝迎至了其总兵府临时改作的行宫当中。当晚，永乐帝在行宫大宴群臣，席上他兴致大起，与将士们频频举杯，一众武将更是觥筹交错，不一会儿堂上便杯盘狼藉。永乐帝见状，哈哈大笑地说道： 哈哈哈哈，每次在宫中赐宴，你等都细嚼慢咽，跟个妇人似的，今日在开平没了规矩约束，才总算有了个将军的模样啊。 说着，永乐帝又感慨道： 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这都是靖难时的旧事了。自打当了这皇帝，朕也被这繁琐规矩管着，反倒不如你等在外头自在。朕倒真是怀念靖难时那些个日子，虽然艰辛，但是畅快，尤其是每每得胜后与你等一起痛饮，那滋味至今记忆犹新啊。 在座的将领大都是燕番旧将，听得永乐帝这么一说，大家的思绪也都回到了当年。柳生正喝得兴起，当即大叫道： 陛下何必感伤啊，反正今天又不在宫中，便和咱们这帮子老人痛饮一场，不醉不归。 永乐帝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： 哎，朕老了，比不得你等，暴饮暴食恐怕是不行喽。 哎，陛下哪里老了，廉颇80尚能日进斗米肉10斤，陛下春秋正负，岂会差过廉颇呀。臣啊，还想追随陛下再打20年打子嘞。 接口的是武安侯郑亨。这郑亨的一番恭维让永乐帝十分受用，他大笑了一阵，随即端起手中的酒杯说道： 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冲你这番话，朕再饮一杯。 杨荣坐在永乐帝左下手的第一位，此时见他又要喝，有些不放心地说道： 陛下，您今天已经喝他不少了，太医交代过您呐，大病初愈不宜畅饮呐。 哎，怕什么，朕戎马一生不知道受过多少伤，患过多少病，哪一次要了朕的命了，今日难得大家一乐，你莫要聒噪。 永乐帝潇洒的一挥手，便头一仰，将杯中酒是一饮而尽。众将本都是豪爽之辈，见到永乐帝如此，更是轮番敬酒。永乐帝之前在病榻上窝了半年，也是憋屈坏了，如今难得遇到这般热闹的场面，也觉得十分快活，竟是来者不拒，一转眼又喝了7-8杯。不过永乐帝毕竟是年纪大了，就算性格依旧要强，但是酒量却比当年差多了，不一会儿他脸上便显出了醉意。杨荣见状，赶紧向永乐帝身边伺候的马云打眼色。马云会意，随即上前对永乐帝说道： 皇爷，这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呀歇着去吧。 永乐帝这个时候已经是半醉半醒，于是也不再强撑，便让马云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回后院去了。待回到寝宫，永乐帝立刻像烂泥一般倒在了榻上，马云帮他脱去靴子，又找来了薄毯盖好，随即吹熄蜡烛，蹑手蹑脚地出门而去。待到三更过后，永乐帝突然觉得口渴，于是下榻准备找些水喝。正当他拿起桌上水壶想要往杯中添水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身后一股凉风袭来，他一扭过头，发现本应空无一人的屋内竟站着一位高龄老者。这位老者满头鹤发，头戴五老冠，身着白绸大褂，一副仙风道骨之相。永乐帝受惊之下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伸出手指着老者喝道： 你是何人，竟敢私闯天子寝宫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 这位老道丝毫不为永乐帝的气势所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淡淡地说道： 贫道张三丰。张三丰？ 永乐帝又是一下，待定睛一瞧，见此人倒的确与传闻中的张三丰有些像，于是定下心神问道： 你是张三丰，有何凭据呀？ 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：呵呵，若非贫道，可还有谁能潜入此地呀？永乐帝想想也是，脸上立即显出了惊喜之色，当即拱手一揖，恭敬地说道： 在下朱棣，仰慕先人多年，屡遣下臣寻访，却一直未闻踪迹，今能得会先人，帝虽死无憾呐。 张三丰对朱棣的恭维无动于衷，待他说完便微微摇头说道： 哎，你派遣胡营是为了查访建文皇帝下落，那又与贫道何干呢？ 这 永乐帝显得有些尴尬，半晌方才干笑了一声说道： 啊，二者见而有之，见而有之，帝也想见先人多时矣。 哦，那你寻我所谓何事啊？ 永乐帝激动地说道： 帝为人主20载，成就冠绝古今，自以为当得圣主之位，凡有大功于人世者，身后莫不得道成仙。帝既见叔公，自应升入天界，欲向仙人请教升仙之道啊。 听到这儿，张三丰反问了一句：你欲升仙？永乐帝赶紧点头： 正是，正是。 张三丰听罢摇了摇头： 哎呀，你尚不配升仙呢。 永乐帝听了此话大惊： 什么？我不配升仙？仙人何出此言呢？ 得道方能升仙，你可得道乎？ 永乐帝听了这话有点不服气地说道： 帝怎为得道呢？为人君者，使天下升平，是可谓得道。今华夏之盛，为历代所不能及，此皆帝之功也，如此又不能为得道乎？ 唉，正因此言，你不可谓得道。 大道泛兮，岂可左右？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名有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知主，可名于大。是以圣人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海内之盛，实乃时势所致，你不过顺势而为，却言此皆个人之力也，如此岂非贪天之功？何况你纵有微功，却沾沾自喜，如此岂为得道啊？张三丰语气平和地说出了这样一番道理，永乐帝听后犹如挨了一记闷棍，整个人呆在了当场。过了许久，他才面如死灰地深深一揖说道： 先人之言，使帝茅塞顿开，帝不明大道真意，志得意满，却无得道之资啊。 说到这里，他颓然一叹： 唉，帝大寿不远，恐今生再无得道之望了。 哎，得道与否在人之悟性，与阳寿并无关联呐。 真的？ 朱棣的眼中又蹦出了希冀的光芒。 照先人之言，帝若从此修身养性，亦可以得道升仙？ 自是如此啊。张三丰点了点头，但话锋一转说道：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修身养性谈何容易？永乐帝当即昂首说道： 帝有此志，唯请先人指点迷津，帝照先人所言践行即可。 张三丰看了看永乐帝，半晌口中吐出了一句： 上天有好生之德。 上天有好生之德？